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喺董中受到刀齿灰鱼嘅攻击，呢群刀齿灰鱼嚟得好快，铁叶咁嘅摩擦声好似潮水咁一浪接一浪，不断从远处传过嚟，游响前面嘅几条已经游到我哋嘅竹筏度啦。我哋嘅竹筏虽然系扎得好扎实，但点顶得住呢班好似饿鬼投胎咁嘅刀齿灰鱼棚牙呢？情急之下，我哋唯有用工兵铲去劈游埋嚟嘅鱼。我一铲劈落水度，工兵铲就俾疯狗咁嘅刀齿灰鱼咬住。我即刻伸手揈咗两条鱼出去，用登山头盔照下个铲，唔睇啊游自可啊，一睇吓出咗成身冷汗。只见精钢整嘅工兵铲，竟然俾啲癫鱼咬出咗几排参差不齐嘅牙印。更得人惊嘅系，头先嘅只不过系游响前边嘅几条刀齿灰鱼啫，大部队仲喺后边涌紧过嚟。如果唔谂办法任啲鱼过嚟咬啊，我哋嘅竹排响几十秒之内就会俾无数嘅刀齿灰鱼撕成碎片。竹筏位置离蘑菇岩山洞嘅出口只有剩翻十几米嘅距离，但系家阵已经俾啲刀齿灰鱼团团围住，根本冇办法用嘢嚟挖水。呢最后十几米真系好似地狱咁漫长遥远，有可能我哋永远都过唔到去。肥仔好焦躁咁讲：，唉，呢班扑街啊！我唔想做鱼粮喂鱼啊！唉，老虎啊，你手枪仲有冇子弹啊？快啲对准我心口度射一枪啊！我宁愿俾你开枪打死啊，都唔想俾啲死人鱼鉴生连骨都抡埋啊！我依家都有啲脚仔软啊，咬住牙对肥仔讲：，好啦，就咁话啦，我先一枪打死你，然后我开枪自杀，我哋绝对唔可以活住咁落入敌人嘅手里边。就响呢生死源于一线嘅关头，杨雪莉却好镇定自若咁对我哋讲：，睇下你两条友仔啊，真係冇鬼用啊，平时呢就吹水唔抹嘴，讲到点醒点醒，几乎呢十个史泰龙都比唔上你哋一个。普天之下呢都冇乜嘢你哋係搞唔掂嘅。家阵都仲未过遮龙山，遇到一啲困难啫就想自杀喇。睇下你哋返去之后仲有咩面对人哋指手画脚。依家呢你哋全部听我指挥。依头未讲完，嗰头就举起手枪，对准水里边啲刀齿灰鱼最密集嘅地方连开几枪。河水呢即刻就俾啲鱼血染红。周围嘅刀齿灰鱼见血，根本唔理啲血系唔系同类嘅，一样好似癫咗咁破盖撕咬受伤嘅刀齿灰鱼。竹筏被咬碎嘅危机稍微就有啲缓解啦。杨雪莉嚟唔切放返支手枪，一松手将支六四式手枪跌咗落水度。就向呢千钧一发嘅时候，我将个飞虎爪对准山洞出口嘅白云蘑菇岩掟咗出去。飞虎爪钢索在蘑菇岩的岩柱上面绕了三圈，爪头紧紧地捉实了岩石。杨雪莉、我和肥仔扯住飞虎爪的钢索，将竹筏快速地扯向洞口旁的岸边。三个人同时出力拉，竹筏的速度呢就比啱先用工兵铲乱咁挖就快了好几倍了。响离岸边仲有五六米的地方，肥仔将放满装备嘅地质登山包同埋两个捕虫网抛咗上岸先。每个包呢都有成四五十斤重，少一个竹筏就轻啲，速度就可以更加快啲啦。正响呢个时候，身后传嚟咗刺耳嘅铁叶摩擦声，一大群刀齿灰鱼已经好似吊靴鬼咁跟咗上嚟。我哋唔敢再留响竹筏上面啦， 即刻跳咗上太古白云岩堆成嘅岸边，脚啱啱落地，绑竹筏嘅绳就俾啲鱼咬断晒，成个竹筏就散晒啦。啲竹咧一条条咁浮响水面，坏咗个强光探照灯亦沉咗落水。呢群刀齿灰鱼将黐住响竹面上嘅水之蜂扫埋，食过翻寻味，唔舍得走，仲响附近游嚟游去。我睇住水里边翻滚嘅鱼群，长长咁出咗一啖气，总算系冇喂到鱼，否则啊仲未见到献王墓，就无厘头咁死喺呢个山洞嘅水入面，咁啊真系冤在枉也啦！身边个肥仔突然大嗌咗声：， 哎呀扑街啦！一个背包跌咗落河添！ 我拧过去一睇，啱先将三个大背囊都劈咗上岸，仲未嚟得切攞上嚟。第一个劈过去个背囊，由于距离远啊，跌咗响水边。背包里面嘅嘢好重，岸边嘅碎石啊晾唔住，跌咗入河道。嗰度冇地方落脚，想要执翻个背囊就必须落水。眼睇个大背囊就嚟俾水冲走啦，而河里边嘅大群刀齿灰鱼正响旁边虎视眈眈。我哋出发嗰阵，将所有嘅装备器械分咗类。这个背包里面装的是丙烯喷射瓶，可以配合打火机发射两到三次火焰。由于不是咁易买，所以只是得一支。本来是准备倒斗的时候才用，以防不测的。而且包里面还有六樽水壶咁大的可填充式氧气瓶、标尺、潜水镜和呼吸器。这些呢都是用来倒那座起在湖中的献王墓所不能缺少的水下装备。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其他重要的物品。之所以个背囊一时还未沉入水道，就是因为背囊里面呢有很多充满各种气体的装备。这个背囊如果没了，我们就唯有鸣金收兵打道回府了。杨雪莉见到这样亦是心急如焚，想用飞虎爪将个背囊勾回来。但是那个飞虎爪还死死地缠在蘑菇岩上面，一时之间除不到落嚟。我知道呢，若果再迟啲，呢啲装备就会被水冲到不知去向。依家手里面只是剩返工兵铲，见岸边岩石的反斜面上面有条裂缝，都唔諗得咁多啦，将工兵铲当作木质，成个铲插入岩缝里面。再打横一用力，工兵铲就卡响岩石嘅裂缝度。我用手试咗下，觉得都几实正，就将成个身吊响河面上面，一手捉住工兵铲嘅三角把手，另一只手呢就伸入水度去捞啱好响下边飘过嚟嘅背囊。我只手紧紧咁捉实咗个背包，个心咁先放返低，冇諗到突然响水度跳咗条刀齿灰鱼，擘开锯齿尖刀咁嘅大口，凌空响我个手背度狠狠咁锡咗一啖。我手背上嘅肉即刻就被撕咗一块，痛到我全身打震啦，差啲就跌咗落河。我咬实牙，死人都唔松手啊！又有几条刀齿灰鱼如跃龙门咁跳咗起身，擘开个死人口要嚟咬我。我身体悬空，又捉住咁重嘅嘢，根本就冇得闪避。好在呢个时候，肥仔同杨雪莉响后面将我掹咗返嚟，咁先至侥幸走甩身，冇俾啲鱼乱牙分尸。我抹咗下额头嘅冷汗，呢个时候先至得闲睇下左手嘅伤势，虽然就血流不止，好在就唔係好严重，淨係俾咬甩咗块肉，冇伤到筋骨。杨雪莉快手快脚咁攞啲药出嚟同我包扎。一边同我包扎，一边话我啦：你呢个人呢，真系狼死得滞啦！人命紧要呢，定系装备紧要呢？装备冇咗，最多系等粒无尘珠响献王墓度放多几日，条命仔都冇咗啦，咁就冇得掹噶啦嘛！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：你啲伤啊算得乜嘢呢？今日我老虎再唔攞啲真功夫出嚟！嗰啲美国顾问团 又会话我哋系无能㗎啦。你话系唔系呀肥仔？肥仔笑住讲啦。 唉，算罢啦老虎，你呢两下散走就算个屁本事咩？自己都仲要俾啲鱼锡咗啖，偷鸡唔到系蚀渣米。大老官呢都系最后先出场㗎。等阵间入咗献王墓道，俾你睇下肥爷我嘅本事啦。等你哋开下眼界，知道咩嘢系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呢。 杨雪莉先用云南白药同我隻手止咗血，然之后又用止血胶布喺外边翘咗一圈，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实个伤口，防止入水感染发炎。最后呢仲要同我打咗支青霉素。我见到咁即刻耍手兼零头咁讲啦。喂唔使㗎喇啩，轻伤不下火线，而且呢我仲有啲云针㗎。呢种抗生素呢我哋本嚟都冇带几多，仲係留返佢啦。杨雪莉都唔理我噏乜啦，叫肥仔将我揿响地夹硬打咗支针。由于呢个山洞环境复杂，唔知仲有啲咩危险，於是就冇停低休整。测定咗下方位，见到河道边勉强可以行到人，於是孭起装备，准备沿住呢一条地下运河行出去山洞。我哋沿住河边行，一边行一边睇，见到呢条为修建王墓开凿出嚟嘅水路，规模就认真巴闭啦。原本以为献王系从古田国中分离出嚟嘅一代草头皇帝，佢嘅陵墓规模应该唔会太大。但系依家单系睇穿山而过嘅运河，嗰位擅长巫毒重术嘅献王真系权势分天，势力绝对唔少。嗰座收响水龙云里面嘅王墓，个规模应该远远超乎我哋嘅想象。响漆黑嘅山洞里面越行越深，又行咗将近一个钟，河边有一段突然出现咗坍塌，一踩上去啲碎石就跌晒入水道，根本就落唔到脚。睇嚟呢条路又冇办法继续行落去，唯有搵个可以通行嘅天然山洞从中穿过去。行咗冇几耐，就听到山壁对面水声隆隆，明明是听见水流声，但是呢就偏偏冇路可以兜过去。我哋举起狼眼电筒四周围照下，睇下有冇第啲出路。呢个地方系山体中嘅天然熔岩地貌，大块嘅山岩上面有好多大大细细嘅窿。我哋好唔容易呢先搵到一个可以仅仅一个人捐得过去嘅山窿。於是我哋用登山绳将背囊拖喺身后面，一个一个咁捐咗过去。终于见到山腹中嘅一个巨大薄布，我哋捐出嚟嘅山窿啱好就喺薄布嘅下面。另外有一条水流从对面流过嚟，流入薄布下边河道，顺住水流方向望过去，睇到远处有啲光，好似出口就喺嗰度啦。杨雪莉对我讲啦， 呢条流入薄布嘅水流大概就是当地人采石嗰阵时候发现嘅水路啦。睇呢附近嘅河床地貌系近期先形成嘅，大概剩得几十年。如果唔系呢，有呢条水路修建王墓嗰阵亦唔使响遮龙山里面整条人工运河出嚟啦。 我对佢讲啦，呢种地貌呢就是长年被水冲刷而形成的。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了解过一些。好像这一种这样的地方呢，整个山底早就被澜沧江无数条支流冲刷到整个西网这样。有些地方积水深度甚至有几百米。河水在山洞里面改道是很常见的现象。反正是越流就越低，将岩石冲冧了了。又多咗几条支流出嚟。照咁样落去呢，呢座遮龙山迟早就会被冲冧啦。我哋三个一边行一边讲，向住有光嘅地方行过去。 行到半路，向上望过去，睇到响高高嘅山壁上，有部分嘅岩洞排列得似乎好有规律，似系人工开凿嘅。山壁下边好容易就睇到有石级，地面上时不时就见到一具具骷髅嘅人骨，仲有啲兵器盔甲，都系已经烂到唔成形噶啦。呢度嘅场景非常符合先前彩云客栈侍头婆讲嘅嘢，应该系当年一啲乱民以此作为据点对抗官军。云南大理乃至澜沧江一带，自元代起就会经常发生咁嘅事。由于物品响潮湿嘅环境度好难保存，几乎都已经变到溶溶烂烂，亦好难辨认究竟系边个朝代嘅啦。只能够从嗰啲尸骨嘅腐烂程度，仲有兵器盔甲嘅造型，初步嚟判断有可能系清朝初期嘅。虽然依家弃船步行，不过我哋入山倒斗，向嚟都系步行噶啦。每个人孭住好重嘅装备，但系都唔觉得点艰苦。我哋呢就唔怕啲路难行，而且最好嘅一个地方呢就系想行就行，想停就停。但系呢一路以嚟已经经历咗好多凶险，都想早啲行出呢个山洞，于是就冇再去理会嗰啲遗迹，急急脚咁行过就算啦。顺住水流行到尽头，河水依然向前流，但系就流咗入地下。这个山洞要比山外面的地平面低了一截，所以在外面见不到山里头的这条大河。我们又向上爬了一段山岩堆积而成的斜坡，这里都有被水浸过的痕迹。看来前段时间全国性的大规模降水，对遮龙山里面大大细细的山洞影响都很大。突然眼前一亮，在碎石坡的中间有一个明显是被水冲冧的洞口露了出来。现在水已经退了，在朝头早借着外边的阳光，很容易就找到这个出口。这个出口呢很明显是被人用石封住的，如果不是在山里面有洪水，单凭人力是很难打得开它的。我们戴上太阳眼镜，从个山窿度捐咗出去，终于算系成功穿过遮龙山啦。嚟到里边，拧翻转头睇下，我哋正好响遮龙山嘅峻壁危峰之下，头顶最高嘅地方云层好厚，遮龙山嘅外层全部都系绿色斑斑嘅绿色花岗岩，山崖上边又生满晒藤蔓类阔叶植物。一眼望过去都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如果是从外边找这个这么小的缺口，就真是不容易找到的。再看看前面，四周围全部是山，中间的地形就越来越低，全部是大片的原始森林，各种植物异常的茂密，连绵的树林就显得格外苍劲，老树的树冠遮天蔽日，有好多更加是叫不出名的奇花异木，散布着很多深沟险谷，溪流乱滩，有些深谷在阳光底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一草一木，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，空间的错落感搞到整个人有些头晕晕，而有些地方却是云峰雾锁，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。这里是一片怒江与澜沧江之间，又被雪山大河阻断，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原始地貌。我拿张人皮地图出来确认一下入松谷的路。肥仔举起望远镜看下下边的丛林。看下突然一手拉住我膊头，将望远镜塞在我手上叫我看吧。肥仔叫我看什么呢？想知道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